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文俊。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咧又请到咧，即系四十年啊，即系香港嘅电影真正嘅前辈阿文伟仁大哥， 系 啊，即系做咗咁两三次咧，即系意犹未尽。你老哥咧， 多谢俾面， 神龙见首咧就难见尾。啊，次次咧我哋咧都要揾你咧讲一啲咧真系精髓啊嘅嘢。啊！嗱，你编剧即系你问佢就得啦。 系啊，可以遇到一个宝藏啊！ 宝藏， 见到阿文俊， 唔好咁讲啊，鲍伟聪。 系 咁，但系你讲即系入行咁耐啦，啲人问我话：，诶，你系电影人咁，你自己当咩身份？我话我到目前为止，虽然乜嘢岗位都做过，但我都引以为傲，或者即系最尊重嘅就系我系个编剧。 嗯 啊，即系周星驰就话我是一个演员，咁如果问我，我是一个编剧，咁因为编剧呢个职业咧，令到我有今时今日啦，养妻活儿啊，即系生活安定啊，咁都系一支笔写出嚟咯。面口就唔得噶啦，面口我哋呢啲肥肥矮矮系嘛，有阿志伟啊，咁喺度我哋几点捞啊？而家有阿黄祖蓝啊嘛。 咁我不如就由编剧开始咧，起个话题啦，同大家倾啦。咁啊，文俊，你当然咧就横跨咗吓八九十年代最即系繁荣嘅港产片时代，亦都去到而家中国电影啊呢个咁灿烂嘅票房嘅年代。咁啊，我从编剧嘅地位开始讲起啦。 嗱， 大家都捞过电视台电影， 我捞过两年多啲。 系咯。咁啊，你又当然喺大陆就喺咁多嘅制作经验啦。咁啊。成日话我自己都亲身经历啦，好似过咗条河之后呢，即係啲地位真係有啲唔同，即係香港嘅编剧呢真係惨，好低微，无论喺个人工或者係嗰个地位，但係中国大陆对编剧真係几尊重，同埋真係搵到钱㗎，係咪呢？ 我觉得我哋香港编剧北上呢最大嘅阻礙呢，當然第一就係語言啦，啱啱先，因為有好多人啊，普通話即係唔係好靈光，係咪？即係你溝通都難，咁你啲導演啊、監製啊、老闆咁點同你傾嘢啦？第二就係冇放低心態，即係於是乎你嘅創作呢就唔係好接地氣。我哋成日講話接地氣，咁我曾經即係有時喺大陸有啲譬如啲咩老闆班啊咩，就請我去講兩三個鐘頭，咁我都講啦，我哋香港編劇上去呢，其實就要了解幾個情，咩情呢？國情、民情啊，同埋人情。咁人情啊，人情世故啊，國情就係你上去揾食，你都知道咩叫做十九大啊，咩國務院啊，即係你要知道你喺度揾食嘅地方嘅遊戲規則啊。咁民情咧就係你唔好上去住就住五星酒店，落去超市買完嘢就街市點樣賣餸又唔知，即係咩都唔知。咁我覺得呢個任何做編劇都係最基本去進入生活啦。咁我就比較幸運啦，因為我91年開始已經翻大陸拍戲啦。咁啊～翻去拍戏嘅时候就都仲系用紧咩咧？阿陶杰可能知道，用紧 FEC 外汇券，我哋香港同胞唔可以上去用人民币嘅，即系港澳同胞唔得噶嘛。我哋要用，我记得咧，应该如果系官价咧，就100蚊港纸换夜几蚊。 你问得好好啦，究竟你用官价定唔系官价换？ 我哋用黑市价就换50几蚊。 我喺啲饭店换噶喎嗰时。 哦，唔系，你100蚊换20几蚊咯，个 FEC 叫做。咁后屘到93、94年先至俾我哋可以用人仔啫嘛。咁人仔我最记得啦，曾经咧就唔值钱嘅，因为100蚊人民币又唔知换到即系换好多港纸嘅。而家调翻转头就大家都唔要港纸啊，要人民币啊。咁真系唔同。咁但系如果你做编剧咧，而家 成名嘅編劇，即係好多年前我知道，譬如阿黃桑幫阿馮小剛寫過戲嗰啲咩《非誠勿擾》啊嗰啲，都係講緊幾百萬嘅。咁當然，如果你係人哋唔揾你，或者你冇本事冇嗌價，咁的而且確有好多我哋啲同行咧想去幫人哋做寫手啊，做電視劇，可能係三千五千一集啊，咁啊，即都有。咁但係呢幾年個大陸嘅影史開始即係又蓬勃啦，又上軌道啦。咁每個崗位呢其實都只要你有本事都可以攞到合理嘅報酬啊，我覺得係。 咁但係大陸呢嘅電影呢同你香港啊同埋睇荷里活有啲唔同。比如我睇過假張愛有套山河故人呢，話佢係另外一種味道啊。 有張艾嘉做嘅。 係咪另外一種味道啦，咁嗰啲有啲知識分子味啊，係咪，但係無論係節奏啊或者有時嗰個 mood 啊，係咪，或者就講個人情，完全同香港兩回事嚟。 兩回事嚟嘅，咁其實咧，如果你將假張柯嚟舉例咧，咁就唔屬於 僻啲， 唔屬於主流，即係唔屬於大陸影史嘅主流。大陸電影嘅主流咧，喺九十年代最主流嗰個當然係馮小剛啦，因為佢有啲賀歲片係由1997年開始，其實咧。賀歲片咧係同我哋香港嘅電影公司有關嘅。我記得嗰陣時我都仲有同嘉禾打工，係嘉禾阿周文懷同阿蔡永昌上北京同佢哋合作，咁咧就開始有所謂賀歲片嘅概念。咁所以嗰啲第一部叫《甲方乙方》嗰啲咧，都其實有香港人參與。咁後屘華爾兄弟嗰時都未介入嘅。咁华谊兄弟应该喺大碗嗰一年先介入，于是乎就将冯小刚成为佢哋嘅生招牌，年年都有一部贺岁啦。咁但系其实我记得，譬如好似冯小刚嗰啲贺岁片好卖座，都系讲紧几千万嘅啫。即系三千万已经好犀利啊！咁嗰个票房嘅爆发咧，其实系即系我觉得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系喺呢个英雄之后啦，张艺谋嘅英雄喺2002年嘅12月上画嘅，咁啊收咗2亿几，咁喺呢个2亿几之前嘅大陆票房最犀利就系应该1997定1998年嘅泰坦尼克号，即系我哋嘅铁达尼号，亦收咗2亿几， 呢个入口啊， 系啦，咁 进口电影 呢个2亿几咧就讲紧好。平嘅票房嘅時候，2亿几好犀利嘅。嗰時因為個個都睇過，咁但係個個睇咧，一半人係睇嗰個配音版，即係 杰克哦，我的上帝，即係咁樣嘅喎，即係咁翻嚟，好鬼好笑啊！露絲咁樣嘅，咁因為我喺大陸都睇過， 好正啊！ 咁啊，到2002年。之後有咗張藝謀，即係真係打開咗商業片之門之後呢，亦同時香港電影人開始北上。點解呢？因為有個 Super， 咁就接受香港人上去。因為以前呢，香港人即係諗都冇諗過，大家而家即係唔北上，唔即係講緊電影人啦，即係唔掂嘅。咁英雄呢，張藝謀其實用咗好多香港元素，即係動作指導程小東，攝影好似係唔知係杜可峰定邊個嚟嘅。咁另外演員張曼玉、梁朝偉，即係好多啲因素，我都話當戲院即係恢復啲人有興趣睇電影嘅時候咧，最容易嘅宣傳就係去登台，嗰啲明星跟住套片去登台，咁啲人就哇好犀利嘅。咁姜文佢嚟講就好似坐台咁樣，即係去。但係後屘咧去到有邊個未睇過啊？周潤發都睇幾次，所以而家咧喺大陸做宣傳咧就已經唔可以用呢一套噶啦。咁第二個票房爆發咧，其實應該係由2008、2009年，即係2008年有啲咩戲咧？2008年有陳家上導演嘅《畫皮》，《畫皮》亦係收咗2亿几嘅。咁嗰一年咧就好似亦有呢個集結號。即係佢之前咧就有啲十月圍城嗰啲都係有1亿几已經好犀利啊，咁到2亿几，咁好多我哋香港電影人就覺得，陳家上又因為戈頓咧喺拍畫皮之前咧，其實喺香港嗰幾年咧都幾失意嘅，即係啲戲都唔係好賣座，因為揾唔到自己嘅位置啊。咁畫皮咧開展咗去即係事業嘅新一面，咁陸續。罗伟强陈可辛即系郑宝瑞，即系 葉偉信呢啲全部一窩蜂，咁所以喺過去十年，即係而家我講緊2019年之前嘅十年咧，香港電影人北上，尤其是有一間公司叫做博南，阿於東最中意同即係香港公司合作。咁當然阿於東同我就有啲淵源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睇戲就，譬如好似阿林超賢嗰啲《紅海行動》啊、《緊急救援》啊、《無雙》啊，即係啲有講咪掃毒啊，啲都不離開阿於東嘅影子。咁於東係咩人呢？於東係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畢業嘅。 嗯。 咁我第一次見佢咧，就應該係喺2001年嘅時候。咁佢係攞，即係因為我嗰陣時拍咗一套戲啊，《我的兄弟姊妹》。我的兄弟姊妹就係梁詠琪啊、夏雨啊、姜武做嘅，係一套悲劇，好低成本300万嘅。我要揾發行，咁就有個老發行人叫趙軍，就帶咗一個後生仔。斯斯文文嘅就喺北影嘅制片间咧，就睇我套片。咁我记得佢坐喺角落头攞住本笔记簿记录，呢个就系于东。咁我后屘就将呢部戏就俾佢就发行。呢套戏咧系佢成立民营嘅发行公司嘅第二部戏，第一部戏系王健新导演嘅戏。咁王健新导演嗰部戏系有阿黄志文啊嗰啲人做啊，有嗰部戏嘅。口碑唔錯，但係成績麻麻。但我嘅《我的兄弟姊妹》咧，係令到佢票房收入係當年嘅票房亞軍，亦可以講係博納嘅第一桶金嚟嘅。 嗯， 哇，刀仔鋸大樹喎，嚇！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文俊。 嗱，文俊啊，即系而家咧系全世界大洗牌吓，呢个咧荷里活咧经过呢个瘟疫一年咧，都搞到唔三唔四。Netflix 咧就完全另一种形式。 系啊，串流。 以前咧你话90分钟、2个钟头，而家咧可以咩疫后、疫气兵啊呢啲咧，系可以去到咧。8-9个钟头，甚至10几个几，有几个 season，然后咧每个 season 就4-5集。喂，咁样样咧，系对于电影编剧或者创作人，系咪一个大咗嘅挑战咧？ 其实如果对创作人嚟讲咧，系乜嘢再睇咧，都唔应该难到佢嘅。咁当然电影有电影嗰个局限或者系个规矩啦，譬如我哋知道电影系90分钟，最多120分钟，而家即系好似以前啲乱世佳人啊，即系3个钟头嘅戏已经冇可能㗎啦。好啦，咁如果系呢一个局限，即系喺2个小时之内，当然我哋创作就要即系點樣喺觀眾喺個密閉空間入面感受啲2个钟头嘅情緒起伏，係嘛？咁所以我哋即係寫咗幾十年電影劇本啦，咁我哋就有即係研究，即係我本人就研究咗一套即係方法嘅。咁寫劇本點樣令到人哋覺得你套戲好睇呢？咁其實我哋先問我哋自己睇戲呢，你睇到啊？臨散場嘅時候，有時你都唔記得點開場嘅喎。前面啲因為我哋睇戲係過目即忘，即係過癮嘅就記住，唔過癮嘅就跟住主角嘅遭遇情緒起伏啫嘛。咁所以咧，我哋寫電影劇本就有電影劇本嘅規則。咁我自己研究咗，有時有喺大陸講座都有講，我電影劇本創作咧，我就將一套戲分做9本戲，因為以前我哋最傳統嘅一本一套啊電影就9大本，係嘛？即係一本就10分鐘嘛。 跟隨嗰啲敲背啊，佢哋飛臨。 一個敲本即係 大約10分鐘， 大幾多十分鐘咁啊？而家就冇所謂啦，而家就全部 digital 嘅。係。咁嗱，呢10分鐘其實有考究喎，因為你第一本、第二本咧就係人物出場，即係我哋寫咩都要人物出場。第四本咧就要明確你呢個戲係即係尋寶啊、復仇啊、爭仔啊， 衝突要出嚟啦！ 係啦，劈腿咧要明確話俾人聽個衝突喺邊度。好啦，而且有好多度劇本啊，白偉聰我哋同行咧，其實度下咧，師姐越度越興奮，啲線頭就越開越多，但唔知點收嘅喎。咁仲有咧，度到後屘可能唔知道個結局係點。我嘅習慣就嚟到呢度，度咗個結局先，度咗個尾先。你知道個結局咧，就調翻轉頭度。好啦，調翻轉頭咧。第70分鐘嘅時候咧，我覺得就應該收線，將佢你唔可以 水浒传108个好案啊，张彻拍都唔可以个个拍晒啦，不过一系就拍 龙子燕青系啦， 阿宋江、林冲几个啫嘛，你要啲线头收翻嚟，就第70分钟收翻嚟，然之后咧就要去推个结局。咁呢个结局咧，我就向一位已故嘅电影前辈咧就学习，当年就跟。帮佢揾食啊，写剧本嗰、那个向华盛先生啊，盛哥。咁我哋阿晶哥，我哋嗰时成日喺美盛度桥咧，都会，最紧要度个离场感觉。因为离场感觉，我哋睇戏都有个经验就系、是，你灯一开，大家行去过渡，咁、那个女朋友问、那个男朋友问女朋友点啊？你觉得套戏好睇嘛？咁啊，如果套戏真系好差嘅，女朋友嘥晒我啲时间，系咪？即系，唉，唔好睇。嗰、那個口碑其實喺個過渡嗰度最重要啊！ 行出戲院嗰下嗰條通道啊， 嗰個最重要啊！如果大家都係默然無語，因為好感動啊，或者係好開心啊，哈！真係抵死啊！咁你個口碑自然就嚟噶咯。你翻睇就要呢樣嘢喎，所以盛哥講話個離場感覺咁重要。離場感覺嗱，以前我哋記得70-80年代睇嗰啲功夫小子打，即係嗰啲功夫片咧，到最撈尾係個貨車場或者個爛地一個招式。定格劇中就冇㗎啦，係咪即係一打飛咗就停咁樣㗎嘛。 呢、這個70年代副題目呢最多。 係囉嗰啲咁你就離場咁 話 完咗就呢、這個就冇離場感覺嘛。但離場感覺你必須要醖釀㗎，要睇足十分鐘。所以你睇下我哋而家啲輪嗰啲大片呢，喂邱禮圖嗰兩套拆彈專家咩掃毒地鐵撞到散晒機場真係一波未平，一波等你真係個視覺或者個情感嘅刺激咧，到你個哇風聲，到臨散場嗰時，個腦都就係香港大爆炸滅亡，咁呢個就係離場感覺啦嚇。咁離場感覺你要醖釀啊，你喺第七本嘅時候，你就要諗點樣係離場感覺。咁呢個就我哋電影劇本嘅創作。好啦，頭先阿陶傑卿所講嘅嗰啲電視劇，以前我哋記得咧，電視劇香港電視劇咧就係、是、一日一個鐘頭，就扣除廣告時間就42至45分鐘。如果44、45分鐘咧，唔要片頭片尾就42分鐘啊，肉啱啱啊。咁叻嘅啲編審或者嗰啲監製，就每一集嘅尾有個 hook 係嘛，就吊住你。究竟譬如哇，講到我同你就嚟要殺父仇人，突然間個門一打開，有個黑影，呢、這個黑影邊個咧？你就聽日先睇，就令到你第二日去睇。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劇本，咁當然電視劇咧就冇咗個密閉空間，令到你係唔走開，集中精神。咁所以咧，電視劇咧就有好多口水嘅。我哋寫劇本就咁樣，電影嘅對白可以唔寫就唔寫，因為用個畫面影像去表達。電視劇本咧就是、有幾多對白都寫幾多對白，慌死你唔明，因為咧。阿媽喺廚房做完嘢出嚟睇，去到邊度又係嗰啲對白，係嘛？所以電視咁同埋電視劇本咧，就係冇下限嘅。你除咗每一集有個哭之外咧，你寫40集，你寫咗45集出嚟，個老細多謝你啊，無端多咗5集，簽藝人簽40集，你拍45集係咪？因為冇所謂啊嘛。我記得嗰時我寫《中橫四海》，寫到40集完，後屘都要添食寫到44集，係嘛？咁啊，好啦。到咗我哋香港人都有睇日本片、日本劇集嘅習慣。日本劇集咧就11集嘅喎，係嘛？你記唔記得11集？我哋睇 Long Vacation 嗰啲，咁佢哋咧都係以一個鐘頭之內，大概都係50分鐘啊。咁你咪度咯。咁度11集同度40集就唔同度法噶嘛，因為你啲線就唔同啊嘛。好啦。Netflix 呢啲，如果你40集咧，嗱 Netflix 而家咧就係呢個係網上串流嘅平台，而家仲有一個規矩，就是喺大陸嘅所謂愛奇藝、芒果、即係騰訊、Youku， 佢哋有個要求啊，咩要求咧？夠唔夠時間講落去啊？ 夠， 係嘛？ 好啦，咁啊呢度留翻新聞之後繼續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文俊。 我想經過一年的疫情，全世界的電影觀眾都越來越難取悅。 是啊，不去戲院， 第一不入戲院， 戲院呢你就可以捉住晒佢呢閂晒太平門呢就焗佢點都坐個半鐘。 好嘅。好 最多中間去去廁所。但你而家俾一個手提電話個個喺個睡房對住個高清嘅熒幕。然後呢你嗰啲戲呢仲要拖到呢係兩三個 season， 每個 season 呢就四集，每集呢大約五十分鐘。五十分鐘呢就起承轉合縮埋但頭嗰度啊，同埋尾嗰度又吸引，仲有啊，一個 season 如果四集咧，你要玩四鑊，而第二個 season 四集咧又四鑊，喂、那個結構重組，嗱、啊、你頭先講開嗰啲未講完嚇、啊，對於編劇嚟講唔 係 幾好啊， 就係因為而家有啲種所謂網大或者網劇嘅平台，咁我哋呢啲平台嘅收費係點咧？就係、是、一定要你點入去睇夠六分鐘、 嗯、啊！補充少少啦，我都接觸過，就因為咧有好多投資者或者拍攝嘅製作人咧，佢未必收錢做嘅，佢係分成 分帳，冇錯， 分成即係點擊率幾多，跟住佢同你分，咁所以呢個點擊率係直接影響最後依套片咧 即 係賺定蝕， 冇錯。因為好似舊年為例咧，而家一啲受歡迎嘅網大咧，都可以分到三四千萬翻嚟嘅。咁、所以即係譬如成本當係分翻嚟，唔係個票房。咁、所以你點樣令到你賺到錢咧？啲平台點樣即係信任你擺喺最好嘅位置，等人哋容易點？就係、是、你要喺頭嗰六分鐘吸引。咁呢個對正路嘅創作人嚟講咧，其實就係好。做好白痴嘅，我有咩理由先度六分鐘啊？但你唔度好啲六分鐘咧，即係可能嗰六分鐘有啲特別嘅場面啊，或者一啲靚女啊，嚇、啊、咁，所以呢個咧係令到我哋啲傳統嘅即係創作嘅人咧，就有時拗曬頭，但唔緊要。而家咧又興咗一啲，舊年咧好流行嘅，即係好受歡迎嘅有兩套網劇，即係開始學。Netflix 啊，或者日本，一個叫《隱蔽的角落》， 嗯， 係即係 大陸嘅， 係啦，大陸嘅。 哇，好犀利啊！呢套、啊。 另外一個咧、 啊、 就係、是、我女介紹我睇嘅《摩天大樓》，咁、呢兩個劇咧都係點擊率好高，口碑好好。佢哋嘅方法係咩咧？其實都係推理嘅，係、 哦、 懸疑嘅。 一定要 推理係令到你咩咧？你睇第一集。誰是兇手？你係咪要集集追啊？佢一集死一個，咁你咪要追到最後咩一嗰集咯？咁你就唔使擔心頭嗰六分鐘啦。咁但係呢啲戲咧，就一定個結構要完整，又要即係要正好多先得噶。咁但係而家嘅水準真係好高噶，《隱蔽的角落》咧，其實冇一個熱門嘅演員。當時最為人識嗰個叫秦昊。秦昊咧就是伊能静嘅老公，佢其实喺好多嗰、那个女业啊，即系拍《义和园》啦，嗰、那个专去外国影展攞奖嗰个大陆个导演，哦、即系楼房嗰个楼字唔知个木字边，我唔知嗰个点点广东话唔知点读啊。咁啊，秦昊咧就专系做去嗰啲戏嘅吓。咁、佢其实而家就已经热门啦。另外嗰啲主角系三个青少年。是即是14岁 ,15 岁咁其中一个而家红咗啊陈思诚搵去拍一套咩太空的莫扎特啦，即嗰啲已经红晒。咁呢个戏呢就係、是、发生命案，发现秦昊系凶手，点样一步步令到呢个凶手露出真面目。咁摩天大楼呢就係、是、摩天大楼住咗好多户人家，但係 Angelababy 吓、我哋叫杨颖吓，可以叫杨名吓啫。阿杨颖死咗，谁是凶手？即係好似即係呢个尼罗河罗生案啦、东方化即嗰种 pattern。到最后尾其实摩天大楼每一个人都系有份参与嘅，即係嗰种啊。咁佢咪每一集可以吸引你？ 系 啦、啊，每一集吸引你、所以呢轮咧，今年咧就好多啲种推理剧、就嚟嘅。咁当然其实仲有一种，即系如果你讲话创作大陆呢几年嘅即系网台啊，即系佢哋放嗰啲剧咧，就我今日临出嚟之前仲特登去百度查下嘅，就叫耽改剧。耽改剧叫咩？系耽误个耽，耳字边即系枕头嘅枕，就耽改剧。耽改剧咧，其实就系有少少同性恋性质，两个男仔做主角嘅，陈情令，同埋大约四五年前，令到耽改剧大家趋之若鹜嘅一套戏咧，就叫做上瘾。 上映嘅男主角叫黄景瑜，后屘就做咗《红海行动》。 但系而家仲批咩？呢啲耽美剧，即系 耽美剧就系美剧，我哋叫耽改剧。 耽改啊！ 咁佢而家咧唔讲系爱情咯，咪变咗友情咯。 啊，友情系 啱啱啊！ 即系如果你有嗰啲癖好咧，你就会睇得好投入。 系啦，咁你就见到两个 男人 斯斯文文嘅男人， 好干净又。 咁点解呢啲系得咧？点解？因为而家 谢洛嗰度学翻 最红嘅系咩咧？最红就系黄一博、肖战、朱一龙呢啲名字。黄一博同肖战嗰部戏咧叫《陈情令》，系网上面少叫魔法祖师改编嘅。我个女就系佢话俾我听，我去问。好啦，呢啲咁嘅小鲜肉咧拍呢啲耽改剧之前系 low body， 佢唔系陈坤、黄晓明，系好平嘅，但系佢哋好爆啊，所以而家。调翻转头，你去揾肖战、黄一博，系你冇几千万都揾唔到啊！即系咁，所以咧一窝蜂好多人拍呢啲耽改剧。咁早轮咪讲话，喂，我哋唔可以娘娘腔啊！ 系咯， 唔该你，你即系男人一啲啊！ 我就问翻你， 系咯， 过到咩？ 唔系，但系有啲已经过咗啊嘛，已经排期上去啊嘛。咁去古装咁，你话佢娘娘腔，佢娘娘腔咧最惨就系你嗰啲综艺节目嗰一扎。一集嗰啲小鲜肉个查晒口唇嗰啲我都睇唔惯，我宁愿睇《乘风破浪的姐姐》啦吓，嗰啲应该要咁。所以咧，而家呢个创作其实传统嘅电视台播嘅电视剧咧，已经越嚟越不受重视。你收视率即系早几年仲传出丑闻，就有啲幕后黑手，你要俾几多钱我同你买收视，因为收视就电视台你要同你对赌要。过咗几多点？ 系啊，以前嗰啲乜卫视嘅年代啊嘛， 先至俾足个钱俾你，另外钱就迟收。而家咧，你四大网台啊，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台搞掂佢哋，咁就直情嗰个收入仲多。咁所以啲其实都影响我哋编剧创作嗰个路向。咁有好多人，其实我有班编剧朋友啊，即係内地嘅，佢哋好憎呢啲由 IP 改编嘅编剧嘅，即係阿汪海林啊、余飞啊，佢哋就一路係口诛不伐闹到死嘅咋。点解唔要原创呢？即係全部系呢啲网络小说嘅定系点样嚟？阿陶杰，我哋啲写文章嘅以前出一本书几难啊，因为要经过那個出版社的編輯，他們要衡量市場究竟是不是有可讀性才出的嘛。但網上不是、哦、網上你喜歡的話你就在網上發表小說，現在有很多這些網站，你有點擊率就爆了出來，是沒有人是當然也是一個進步，即是 沒有 editor 的， 沒有是由普羅大眾去決定你的受歡迎程度， 很民主的， 爆 hit 了咁就嚟改編電視劇，所以你見到 鬼吹燈咪咁 咯，飛嚟飛鬼吹燈都係有料到噶嘛，鬼吹燈嗰啲獵奇，但係有一啲真係九州四海係嘛，即係全部係呢啲咁背景飛嚟飛，佢唔係唔搞鬼啊，鬼電影局唔俾過啊嘛，咪仙啊妖啊魔啊咁， 所以咪近幾年話即係咩都有妖咯， 係啊 咩妖出曬噶啦， 而家嗰啲網台咧就。妖魔鬼怪，即系冇鬼啊！妖魔道怪神仙，咁另外一种受欢迎嘅就 系 蛇虫鼠蚁、大蛇啊，咩张潮啊，即系曱甴啊，即系全部系呢啲系，所以咧，我其实都奉劝我哋真系尊重我哋创作嘅编剧，当然揾食我哋理解嘅，其实我哋真系要。歸翻去我哋創作嘅初心，啱唔啱啊？咁頭先啊，陶傑兄你成日講 Netflix 啊，喂，呢啲平台佢要嗰啲人都係行業最 top 嗰個嘅，唔係你求其你同個四大網台求其有啲咁嘅咩半夜新娘啊咩嗰啲，你就去打到工啊？人哋揾最紅嘅導演，每個地方最紅最 fit 嗰啲人幫佢拍，咁當然。資源條件都最好啦， 奧運會嚟噶， 係啦，我哋就恨唔到啊嗰啲係嘛？ 奧運會嚟噶係嘛？好犀利噶，所以咧即係嗰個門檻嘢其實越嚟越高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文俊。 所以到咗呢个后瘟疫时代，二十一世纪全球嘅影视市场顾客大晒。以前咧有个遥控呢个 remote 咧就已经好大噶啦。咁但系你大极咧都有个客厅，同埋你一齐咧几个兄弟姊妹争电视，老豆老母。而家唔系大镬啦。入咗每人一部嘅手提电话， 等于而家电视台话咩叫黄金时间啊？你卖广告系咩时间？冇黄金时间，黄金时间系由你自己拣噶嘛？ 系 咪先？以前就话啊，大家赶翻去睇《倚天屠龙记》，但结果星期六夜晚噶嘛，而家冇噶，你中意几时就揿出嚟，又几时就开机手机就睇到，所以系 同埋每一个人揸住个手机嗰啲青少年咧，啲父母啊系唔会再有 access 啊。啊、你唔知佢睇乜啊？咁所以而家嗰啲電影、嗰啲電視一定係全部小鮮肉，因為俾就係呢一扎人揸住個手機，係唔同父母溝通，淨係對眼同個靈魂吸咗入去呢個細熒幕度， 同埋呢個群體嘅龐大真係嚇驚 死人啊！ 真係幾千萬嘅粉絲啊，即係嗰啲鬧交啊，譬如佢哋有話啊，蕭戰就俾啲粉絲累佢啊，有啲黑粉啊，即係完全好多呢啲故事喺度。 同埋文俊，你一定清楚，因為咧大陸尤其大陸咧，佢哋嘅宣發嘅費用同能力好強，因為一套呢啲網大又好，或者呢啲咁嘅網絡電影出嚟又好，佢哋已經係做咗好多前期，我唔理嗰啲叫水軍又好，黑粉又好，即係除咗捧自己，仲要黑人哋。因為但係呢啲咁嘅文化咧，好適合嗰啲十零二十歲佢哋個 culture， 心智未成， 所以佢哋喺 即係欺凌 喺個過程裏面已經唔係淨係睇戲， 係 包埋嗰種我唔識講啦，即係嗰種叫做文化啦， 一種社會活動， 或者佢一種佢嘅消閒嘅方法，包括喺度討論啊、黑人哋啊、又喺度捧啊，即係你明㗎啦，嗰啲宣發其實佢哋呢啲係佢哋嘅 marketing 嚟㗎。 而家呢個宣發嘅即係形式嘅改變咧，係即係好多傳統做電影宣發嘅電視台宣發係措手不及。 係， 因為你當然咧，以前就譬如戲院發啲材料啊，電視賣廣告啊，報紙賣廣告，而家冇噶嘛，全部就網上 啊。網上啊，網上。 咁而家咧點樣宣傳啊？你知唔知而家嗰啲帶貨嗰啲咁嘅抖音啊、快手啊，有個叫做微亞嘅。佢拆弹专家二啊，刘德华帮佢上嗰十分钟就卖咗几十万张飞啦，系三秒啦。我特别而家你刘德华，喂佢哋嗰啲即系呢个都系一种宣传嘅方法。 有啲直播嘅交友网站， 李佳琦啊嗰啲就卖唇膏啊，即 随便一个几百万粉丝、 啊。我老婆咪喺处睇咯，哎呀抢下个蜜糖啊，99蚊三樽啊， 大货嘛， 咁系咯。喂，呢个即系我哋完全好似我哋呢啲传统嘅人措手不及， 唔系完全唔系你会想喺嗰度买嘢，或者你会睇噶嘛？ 系、啊、 但系对于个头先我哋提嗰扎庞大嘅消费群咧， 系啊， 系佢哋嘅生活方式嚟嘅。 而家就算你嗰啲做电影嘅，由今年开始已经明白呢个力量啊，因为由好几年开始嘅所谓光棍节，11月11日开始几百亿，咁而家咧又有12月12日啊，咩即系冇即系当然啦，因为阿李啊马云旧年衰咗一镬，就可能降咗温啦。咁但系呢个趋势唔会减低啊嘛，咁大家开始摸到路，喂系、哦、电影宣传都可以带货， 所以电影已经唔系我哋以前嘅传统嘅电影， 系啊， 成件事已经系一种。你话现象又得，文化又得，生活方式又得，你连带嗰啲上亿计嘅人嗰种佢哋日常嗰种娱乐呢，而家就变成咁样一件事。 咁我哋回归返我哋嘅创作，咁当然啦，即係有本事嘅，我觉得因为而家平台要劇嘅人越嚟越多，系咪即係咁始终即係你只要有本事你都可以继续有口饭食嘅，咁但系就我哋要适应咯，即系而家。 但系而家大镬就系、是、你听你咁讲咁耐，呢个系13亿成个大陆市场嘅狂欢，咁你香港700万人，包括而家嗰啲读电影学院啊，参加过旧年呢啲咁嘅社会活动，完全冇得入场。OK。 唔系嘅，即系我哋，即系我遵从阿陶杰兴所讲，就我哋唔讲政治吓。咁但系，譬如 我哋嘅特區政府都講話大灣區係個機會嚇，即係叫你哋翻去。咁我就亦唔敢鼓勵人哋，咁我亦唔會講話咁你又翻啦，文俊。咁我翻咗幾十年啦，我個生活或者我嘅謀生嘅方法就要喺內地嘅市場，因為我已經係即係穩定咗噶啦。咁但係的而且確上邊嘅機會係比香港多嘅，即係你拍多幾十套狂舞派都唔會令到我哋電影再蓬勃返嚟，但我成日即係我記得有一次上你哋個節目講就係市場喺邊度，我哋唯有去嗰度囉。咁但係你可以唔去做一啲呵如鳳城嘅創作，你可以變返做人民關懷，即係都係有你創作嘅空間嘅。我覺得係即係如果你鍾意創作嘅，如果唔係你就唔好去碰啲一飯啦。 我諗都係以戰養戰啦，我成日都用呢句說話嚟講，即係唔好話太過揀飲擇食或者係固步自封嘅。我覺得即係尤其我哋做創作，特別係編劇，以戰養戰啊，即係唔好死就得㗎啦。 即 係你嘅創作， 我咧過去十幾年其實都對於即係我哋香港電影人喺內地嘅影視咧有少少貢獻嘅，即係唔怕，即係唔夠謙虛。 你絕對有。 即係譬如好似以前內地嘅喜劇，咁我哋就馮小剛式嘅喜劇啦。咁公路喜劇我絕對咁講，就係我嗰套《人在囧途》開始嘅，因為喺《人在囧途》之前嘅公路片咧，阿張揚拍過啊，嗰個咩走到底，但係都唔得嘅。咁但係我《人在囧途》咧，係令到黃寶強同埋阿徐峥咧可以講係翻過去事業嘅另外一篇章。如果冇我啲部戲咧，後邊邊度有港囧啊、泰囧啊？即係而家咁當然啦，徐峥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佢拍完泰囧之後咧，佢要同我黃寶強分家，因為佢唔可以將個 CP 咧永遠帶住黃寶強。黃寶強拍到第四部話我要1億，咁你俾啊唔俾？所以拍完呢個泰囧之後咧，港囧就換咗個包貝爾。咁但好在黄宝强就好运喎，虽然佢老婆撇咗佢吓，咁佢就卖咗陈思成堆。 系啊，唐人街。 陈思成唐人街系由16年、18年、16年系第一集，18年第二集，20年原本系第三集嘅，迟咗一年啦。咁佢就同阿刘浩然做个 CP， 咁啊越嚟越受欢迎，系嘛？咁变咗即系因为大陆咧，其实真系要喜剧，即系等于我哋有次讨论过。你好李焕英啊，贾玲一破晒纪录啦，啱啱先，咁就真係呢个空间，咁我觉得我係有啲即係开咗呢道门后面，咁当然就係人哋嘅本事啦。咁另外讲鬼片啦，我2014年拍咗嗰套叫做京城81号，咁我好聪明地将啲鬼呢就唔好咁明确话现代有鬼，咁所以后面呢其实不过鬼片就好难拍嘅，因为大部分人都會吐槽，即係孖叉就話冇鬼嘅鬼片啫，呃人咩？咁但係因為你要過電影局啊，冇辦法，所以咧我嗰部戲咧就4億幾，而家都未有人能夠超過呢、這個。咁其實我啲輪咧，我其實一路我哋香港人最叻係乜嘢咧？喺大陸呢個咁大嘅電影市場，用我哋嘅經驗，我哋經驗就係開拓類型片，即係我哋警匪片到而家，你話大陸有邊個導演拍得過我哋啊？就算舊年徐步都係阿劉浩良，都係我哋香港導演拍嘅。雖然係阿黃千源啊、阿吳彥祖做，係嘛？咁你當然之前高群書拍過嘅咩《西風烈》，咁但係嗰啲唔係我哋嘅味道嚟㗎嘛，係咪先？咁喜劇咧，我哋真係唔夠佢哋搞啦，因為佢哋真係 因為喜劇要接地氣。 古裝咧就電影市場大圍都唔掂，阿老爺又唔掂，阿陳國富又唔掂，就全部去曬網劇。咁我哋類型片仲擅長乜嘢呢？咁啊，我而家都喺住一路探索緊，即係我哋用香港嘅經驗咧，喺大陸市場，而家佢哋咁多後起之秀嘅時候，我哋如何去分一杯羹咯？都幾 難。而家香港呢幾年啲類型片叫勵志喎、 哦，勵志我內地咧其實都好鼓勵勵志， 又跳舞啊，又音樂啊，又打鼓啊，咩拳擊啊呢啲咁都唔得咧？ 拳擊片咧就其實從來都冇認真得過嘅，即係除咗洛奇系列喺荷里活啫。 你叻唔過人哋。 係啊，即係呢個冇得拍嘅。 嚇、啊，好啊，今日就傾住咁多先嚇，多謝文俊。 好，多謝曬。 多謝。 翻嚟香港要上嚟坐啦。 好。 登絕嶺。 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继续决战光明顶。